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前野真诚和长谷川义史，是由冯文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肚子里的肚子里的肚子里有老鼠。有一只小小的老鼠，它的名字叫做琪琪。你别看它的个儿那么小，它呀可是个大贪吃鬼。它总是不停地吃啊吃啊吃啊吃，吃啊吃啊吃啊吃，可是肚子还是很快就会饿了。今天早上，琪琪吃了一个西瓜、十个饭团子、100根香蕉，还有1000个曲奇饼。哎，等等，还没结束呢，还嗑了10000颗瓜子儿。哇，要是把这些东西都摆在地上，一个摆出来，肯定能摆一大片呢。可是吃完了这么多的东西，琪琪还是说，哎呀，肚子好饿好饿呀，出去找点吃的吧。于是琪琪就出去找吃的，他悄悄地找啊找啊找啊，咦，从树林的什么地方飘来了一阵诱人的香味儿。琪琪钻到树林中间一看，哇，好多好多好多的草莓呀、那我就不客气了。琪琪摘下草莓就往嘴里塞，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吃得好香啊。谁知道就在琪琪正在呱唧呱唧地吃的时候，正好有一只猫从这片树林经过。它长着黄黄的毛，身上还有棕色的条纹。它发现了小老鼠琪琪，于是就偷偷地笑了起来。 喵，嘿嘿，来得正好，我刚吃完饭，正想来点饭后的点心呢，呵呵，那我可就不客气啦。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说着他就一口把小老鼠琪琪给吞到了肚子里面。小老鼠琪琪吓了一跳，他就觉得眼前一黑，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 竟然跑进了猫的肚子里。 哎呀，吓死我了，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琪琪掉进猫的肚子里还没来得及害怕呢，就闻到了一阵香味儿。 当然当然当然了， 猫刚刚吃过早餐吗？早餐吃的是香喷喷的煎饼还有黄油，这会儿啊还在它的肚子里呢。琪琪看到煎饼和黄油，我就流起了口水。 哇，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大叫了。 说着琪琪就张开嘴巴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就这样， 他很快就把这一大块煎饼都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可是就这样，猫咪刚才鼓鼓的肚子马上就瘪下来了。猫咪摸着咕咕叫的肚子，歪着脑袋嘀咕着，喵，奇怪奇怪，刚刚吃完早点，还吃了个小老鼠做点心，怎么这会儿又觉得肚子里空空的，饿得头晕眼花呢？他摇摇晃晃地朝前走去，喵，咦，从哪儿飘来了一阵诱人的香味儿？哇，前面有棵苹果树，树上结满了红苹果。喵，好多苹果呀，那我就不客气了。猫咪跑过去吃苹果，谁知道正巧有一只狮子从那里经过，它发现了这只猫咪，暗暗地开心着。 好，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了，刚刚吃了午饭就有甜点送上门了，嘿嘿，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狮子从树后面冲出来，一口就把猫给吞了下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刚才还在啃苹果的猫咪一眨眼就掉到了狮子的肚子里面。 喵，这是什么地方啊，黑咕隆咚的。喵，哇，有香味儿哎。 猫咪还没来得及害怕呢，就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汉堡包。没错， 那就是狮子刚刚吃过的午餐呢。喵，看起来实在是太美味了，哎呀，我已经忍不住啦，来吃掉它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 它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转眼就吃完了。刚才狮子的肚子还鼓鼓的，这一下汉堡包到了猫咪的肚子里，狮子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下来了。可是接下来在猫咪肚子里的小老鼠琪琪可就高兴坏了。 咦，你刚才吃了煎饼、黄油和苹果，这会儿又来了个大汉堡包，哎呀，这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可真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很快就吧唧吧唧的把那个汉堡包吃到肚子里了。 可是很快狮子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它歪着脑袋嚷嚷着， 哎，奇怪奇怪，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吃过午饭，怎么这么快又饿得头晕眼花的。 狮子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好， 哪里飘来了一阵诱人的香味儿啊！ 哦，哈哈哈哈，这么多的甜瓜，肯定很好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狮子张开大嘴，准备吃甜瓜，谁知道刚刚好有一条大蟒蛇从这片甜瓜旁边经过。 发现了狮子， 就死死地吐着舌头，暗暗地高兴起来。 嘿嘿嘿，看来我遇上美味佳肴了呀，那我可就不客气啦。 吧唧吧唧吧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 狮子就这样掉进了蟒蛇的肚子里。 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黑呀，今天可真倒霉。 好、这是什么香味儿啊？ 狮子啊，到了蟒蛇的肚子里，发现到处都是好吃的，蛋糕、泡芙、鸡蛋卷儿、咖喱饭、冰淇淋和意大利面条。哎呀，真是什么都有啊！ 哦，哇哦，真是太好了！ 狮子吃啊吃啊吃， 吃啊吃啊吃，把蟒蛇肚子里的好东西全都给吞下去了。很快，蟒蛇的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他吃惊地叫道：“ 哎，奇怪，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明明吃得饱饱的，怎么突然之间就饿得咕咕叫啦？” 蟒蛇的肚子饿了， 只好在森林里来来回回不停地吃啊吃啊。可是蟒蛇吃过的东西又被肚子里的狮子给吃了，狮子吃过的东西又被肚子里的猫给吃了，猫吃过的东西又被肚子里的小老鼠琪琪给吃了。除了琪琪以外，剩下的大家都是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直到天完全黑了，蟒蛇、狮子和猫已经吃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小老鼠琪琪还没吃够呢。 咦，这就完了？多谢款待，多谢款待，我都吃胖了。 咦，这就完了？所有好吃的快快往下掉啊。 猫盯着自己的肚子吓了一跳。 喵，什么声音？ 狮子盯着自己的肚子也吓了一跳。 哦，什么声音？ 大蟒蛇大吃一惊，死死地盯着自己的肚子。 哦，天哪，是谁在说话？ 蟒蛇马上张开嘴， 把狮子吐了出来。狮子又慌忙地张开嘴，把猫吐了出来， 猫也飞快地张开嘴， 终于把贪吃鬼琪琪也给吐了出来。蟒蛇看着琪琪，惊奇地说：“ 啊，我的肚子的肚子里的肚子里，有一只老鼠啊！” 琪琪像没事儿似的看了看大家，说：“ 哎呀，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哎呀呀呀，该吃晚饭了。” 猫、狮子和蟒蛇一听到琪琪说这样的话，都吃惊的大喊一声：“ 哦，老天哪！” 咕咚， 就一下子都晕倒了。 从那以后啊，在森林里再也没有谁想吃掉琪琪了。 唐耳朵，唐耳朵，你已经在家里嗑了三天瓜子了。 好吃。 哎呀，虽然瓜子好吃，但是也不能吃那么多嘛。 哎，好吃的我连话都不想说。 哎，早知道我就不要买胡萝卜味的瓜子给唐耳朵吃了嘛。 你说什么？ 唐耳朵。什么？你再说句话给我听。 你说什么？ 你的嘴怎么漏风啊？ 怎么了？ 唐耳朵，你的牙 我这牙怎么了？ 你照照镜子看。 咦，怎么会这样？ 你的牙齿上面有个大豁子。 啊？ 哦，我知道了。 嗯， 我听说如果你总是嗑瓜子，在牙齿的同样个地方嗑，时间长了，瓜子就把你的牙上磨了个大豁子。 那怎么办？ 这叫瓜子牙。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把这瓜子仁塞在中间就好了。咚，哎，现在好了，好了，好了。看来我以后不能再吃瓜子了。 不不不，唐耳朵，你不能连续三天不停地在嗑瓜子儿，这样不光你的牙齿会出问题，而且你总是吃一样东西，你的身体也会出问题的。 那我去看医生吧。 我们还是找牙医把你的牙补一补，以后再嗑瓜子儿的时候，实在不行你就用手剥吧。 嗯。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女主人听到了门铃声就出去开门，她看见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小孩，还有她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弟弟。小女孩穿着妈妈的旧礼服，还戴着一顶大帽子，弟弟呢戴着爸爸的礼帽，穿着哥哥的上衣，那个衣服一直拖到地上。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赵太太，这是我的丈夫赵先生，我们专程来拜访您。 开门的太太呢就和他们假戏真做，当下就请这对假扮的夫妇进来喝茶，孩子们呢就坐了下来。女主人立刻就到厨房拿了一些甜饼啊饮料啊之类的东西。回到客厅以后呢，他们看到这个小客人已经开始向门口走去了。女主人就问他们，哎，这么快就要走了吗？我还以为你们能够在我们家用茶呢。小女孩呢勉强地笑了一下，对女主人说， 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呢。 那个小男孩笑了笑，回头对女主人说， 演不下去了，我尿裤子了。 电视荧屏上正在放着一部精彩的侦探片儿，在最紧张的时刻，呱呱突然就把电视机给关掉了。他哥哥对呱呱说，哎，你为什么关掉电视机呀？哥哥非常不理解地问他。呱呱听到了哥哥的问题，马上回答哥哥说， 我要上洗手间，但是我又不想错过任何精彩的片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中铁信达幼儿园的彭思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熊过桥。 小竹桥摇呀摇，有只小熊来过桥，走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头上乌鸦哇哇叫，桥下流水哗哗响，妈妈妈妈你来呀，快把小熊抱过桥，河里鲤鱼跳出水，对着小熊大声叫，小熊小熊不要怕，眼睛向着前面瞧，向前跑，小熊过桥回头笑，